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，南朝鲜的挺生对问题对策协议会26号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举行周三集会，表示要求现任当局废除同日本缔结的屈辱性性奴问题协议。